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他曾经被音乐人王志平赞叹说他是最有内涵的 ABC， 他就是浑身散发着年轻的优雅的优质偶像气质的潘玮柏。这种没有杂质、没有压力、没有愁苦的唱腔，再配上他本人的阳光笑容，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阳光偶像。 车开往海边，我想念你，巷子里面满着沙子和回忆，躺在沙滩上的我闭上眼深呼吸，全世界那么安静，就像在转心停。你不会晓得好几次我想问你吧，现在睡了吗，还是在屋顶吹着头发，你在散步的时候还会总是流泪吗，是不是心里忽然出现另一个他，沙哑说我那天没说的那句话，就算被没收我也不会怕，对，我不怕，我想要说我永远爱你的那句话，可能我说的地点有点傻，是我的心里话，算没陌生我也不会怕，对，我不怕，我想要说我永远爱你的那句话，可能我说的地点有点傻，是我的心里话。 刚来听到这首歌叫做《我不怕》，是来自于潘玮柏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抒情的作品。当潘玮柏借由优质偶像的形象一炮而红之后，于是在他的专辑《高手》当中和新人弦子合作了一首《不得不爱》，就因为这首歌让内地的女孩弦子迅速变成了在网络上人气非常旺的新人女歌手。在和潘玮柏合作之前，弦子仅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女孩，